Hello， 各位嚟到我哋第四集嘅游日废人啦，我系 Fish， 我系 Ann， 系啦，我哋今次讲啲咩咧？之前就已经讲晒大部分嘅工作噶啦， 讲咗好多噶啦，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翻嚟嗰阵时，翻嚟之前， 翻、嚟之前 有好多嘢，其实有好多嘢搞嘅， 其实都系啊。咁、我哋讲下翻嚟，其实有啲人唔翻嚟噶噃，你知唔知 啊？有好多， 系有好多，因为咧，其实你真系完晒成个 working holiday 之后咧，有啲人其实系选择我唔翻香港，我继续留喺日本做嘢噶， 转下 visa 啦， 就系转 visa， 系啦，其实就有一个方法继续留喺日本嘅，就系、是、你。嫁个日本人或者转 visa， 即系真系 有，因为诶、无论系喺嗰边识新识嘅朋友新相识嘅朋友咧，定系香港而家识好似你哋嘅朋友啦、都有啲系揾到日本籍嘅男朋友或者日本籍嘅女朋友，而为咗佢哋决定继续留低喺日本嘅。咁点样留低咧？咁就系将你嘅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就转做 working visa 啦。 咁点样转咧？就系啦， 就系要睇公司啦。因为其实好多派遣公司都会帮你转嘅、又系派遣公司，派遣公司真系好重要。有好多朋友都系经派遣公司就转咗做 working visa。咁你就通常个 working visa 佢哋咧第一年签咧就系、是。批一年嘅、批三年五年嘅我都听过，但比较少。 呢、个要再、可能再长 long term 啲啦，会要即系可能即系嗰间公司好需要你嘅，咁佢会递嗰个理由嘅时候咧，佢会讲埋话我好需要长期有呢个人喺度咁样。 但系再最后批唔批都系睇系咪行政书事啊嗰、那个。 系啊， 就系、睇，其实都系睇翻政府嗰方面会批几多，因为有时佢哋话咧递 form 咧，你唔知写三年，最后批得一年俾你， 会有嘅， 系啊，都有嘅。咁、就有啲朋友，咁如果你话留喺嗰度长做嘢，即系做长工啊 ，working visa， 咁通常会做啲咩咧？咁我识嘅朋友入边咧，睇先吓 ，office 嘅都有嘅。有 office 又有賣化妝品，又係賣化妝品。 係啊係啊，免税店其實都有。 免税店其實都有啊。我有一個朋友就係機場嘅免税店，其實佢嗰陣時都有問過我嘅，有問過我你想唔想留低，會唔會一齊做？ 有得選擇嘅你嗰陣時。 係啊，你會唔會一齊？因為佢話咧，機場免税店咧，即係中部國際機場啦嘅免税店，咁其實佢話嗰陣時都缺人嘅。所以如果我肯做，其實基本上都會請嘅。係啊，咁但系，我呢啲其实有家室噶啦，咁我就要翻嚟香港， 同埋都有父，即系譬如话有啲考虑咯，都好多考虑。 系啊，都有好多考虑嘅。你系咪真系会抌低晒你香港嘅嘢？ 冇错啦， 即系喺嗰边长期留喺日本，长期打工做嘢咁样。就到，其實你都唔係翻嚟嗰，即係就快要翻嚟嗰一刻諗啊！你係要其實最尾係啊，我諗你有剩翻三四個月，其實你就要開始諗，你之後究竟係會留喺度啊，定係翻香港咯？咁你其實係一心就係翻香港噶啦，係咪？而家喺度出現， 而家就 而家我哋喺度出現，其實就係翻咗香港啦，係咪先？ 有佢有俾個機會我嘅，就喺、是、個潛水店嗰度。咁佢又話我有潛質啦。咁我唔知 潛質潛水 係啦，真係潛水嘅潛質。系啦，咁因为其实可能咁多我个教练咁多个女仔咁多个即系嗰啲叫徒弟当中咧，我同另一个女仔咧嘅潜质最高嘅，佢就话，不过佢同我倾咗成晚嘅嗰阵时就话啊，你可以喺度继续。繼續學潛水，繼續去上，咁亦都會繼續做呢個嘅可能我哋叫 diving master 啦，即係之後其實呢個係會再上再上再上，就會有一個 diving master 嘅。咁咧然之，但係中途咧其實都好辛苦，即係話不停咁搬嗰啲氣瓶啦，我哋叫做一啲即係可能 即係潛水用具嚟嘅。 係啦，潛水用具啊，氣瓶要洗嘢，其實都非常之辛苦。咁但係人工方面亦都唔算太高嘅，係唔算太高嘅。 但係你本身都係5000 yen 十個鐘。 係啦，咁我。计过系，总之一个月就5000蚊嘅港纸， 一个月得5000蚊港纸， 真系自己袋到嘅，系啦，自己袋到嘅。咁跟住然之后，我就有计过条数啦。咁究竟系我去自己考个潜水教练牌，因为其实我都有即系想话继续做，即系继续考上去嘅。咁究竟我系想去真系喺呢度换个潜水教练牌翻嚟啊，定还是去考个潜水教练牌翻？我亦都计过当中嘅成本啦。咁因为我系市侩人嚟嘅，咁咧我就会谂下啊，边样抵啲？咁其实当然当地喺嗰度当地考嘅当地嘅好，因为即系大家沟通到啊，即系我有 就因为嗰个教练系台湾人嚟嘅，咁佢都觉得我有潜质，亦都系教开我嘅，咁亦都知道我大概咩料子，点样先可以吸收到咁样，其实都系好，即系一个好事。我嗰阵时都谂咗好耐，我去到台湾玩咧，我都继续谂，因为谂呢样嘢，即系 谂翻转头， 系谂谂诶，因为 系可以帮你签 working visa 嘅， 可以嘅，可以嘅，即系佢话可以提供呢个机会俾我，咁兼且我同啲台湾朋友一齐计。因为佢都有想话留低嘅， 台湾人工都低嘅， 人工系啦。点解佢会想留低？就是、因为台湾人工低，好押韵添。系啦，点解佢会想留低？就是、因为台湾人工低。咁所以佢嗰个考虑咧，佢即系佢个嗰个渴望啊，佢对呢样嘢嘅渴望咧，呢、這个 offer 嘅渴望系比我更加高嘅。系啦，咁最终我就翻咗嚟啦。 台湾嘅人工仲低过5000蚊港币啊？ 可能佢有其他考虑嘅。系啦，咁我嘅考虑就系我父母。即系我一把年纪啦，我父母都一把年纪啦，都唔可以掉低屋企太耐嘅。咁同埋其实潜水教练或者系我唔当我而家唔真系唔考潜水教练，我再去上一级啊，再上几级嘅时候，其实可以喺其他地方 achieve 到，又或者我用而家喺香港赚翻嚟嘅人工去 achieve 到嘅时候，系因为 其实主要系个人工吸引唔到你系咪？ 吸引唔到我，同埋真系 真系低 系啊， 真系低咗少少5000蚊港币一个月。OK， 系啦，但其实开心嘅，因为有人咁样有个 offer 俾你，系啦， 有 个机 会可以继续长 同埋嗰度嘅回忆都系成为咗我最深刻嘅回忆。你见我今日都一个冲绳嘅装扮， 游水，我第一眼见到咦，你今日 游 水 系啦，一个冲绳嘅装扮，所以我好中意冲绳呢个地方，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咯。 即系其实咁多个你打工嘅地方，你而家最中意嘅系冲绳 同北海道， 我同北 诶同 level 嘅，但系我冇理由今日做到成只啤啤咁噶嘛，系啦，咁但系就。系咯，咁其实都嗰阵时都有个机会嘅，咁选择 翻嚟， 选择 因为个人工唔够吸引， 甚至乎佢话啊，不如咁啊，不如你试下翻嚟帮到3个月，我帮你考多个牌翻嚟咁样， 系咁用啲牌吸引， 系啦，系用啲牌吸引我，因为可能真系嗰度远啊，就冇人去做嘢，咁所以佢话哦，不如你过嚟做啊，犯法嘅，其实就做3个月啦，咁个3个月系啲咩签证，你就自己 其实系唔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就唔得嘅。咁但係就佢话啊你过嚟做3个月啦，我俾高一级嘅牌你啦咁样，咁但係都係吸引唔到我嘅，我都係返嚟搵工啦，最后。 係啦，最尾都係返嚟，同埋我哋识嘅人入面返嚟同埋留喺嗰度，我諗都一半有冇啊，一半 都有。 好似返嚟嘅人多喎。 都有，但係其实最后啦，或者咁讲啦，喺嗰度留低，选择咗留低，但係最后返嚟嘅人亦都有。 係啦，因为其实喺日本做嘢，你话压力大唔大呢？我哋做 part time 压力梗系唔大，睇我几开心系咪先？其实做 part time 真系冇乜压力可言噶，因为你有咩负责就系政社员， 政社 员负责 冇错。 系啊，你 part time 你衰啲讲句有咩真系拍拍咯，又走唔关我事。系啊，所有因为政社员同埋佢哋责任感好强啊，有咩佢哋都系会。佢哋自己負責翻，咁同埋你 part time 冇威脅性啊嘛，咁大家又覺得哦，你 part time 又係外國人， 一排就走噶 啦，你做一排就走噶啦，所以都唔會對你點，所以我就冇乜話有壓力啊、欺凌啊嗰啲都冇嘅，咁但係你轉咗證咯，有外國人，係啊，你入到一間公司，咁其實都有聽過例子係。 即系欺凌 咯，即系唔系话欺凌得好劲，但系始终你系一个外国人，你又去到一间公司又系正式员，系有威胁性嘅，咁所以你遇到好人当然就冇事啦，你同事接受你，咁其实都系睇嗰间公司嘅人嘅啫，系咯，佢哋接受你咁固然好啦，咁如果有啲衰衰地。冇办法，其实日本唔系个个都系好人嚟嘅。 冇错，即系 even 我而家喺日资公司度做啦，即系咁好彩又搵到份日资嘅工啦。我都大概明白，即系日本人同香港人做嘢嘅时候嗰个嘅叫做谂法啊。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日本好多人过劳死。 系啊，过劳 死系啦，即 系 可能 OT 自己自杀啦。 系啊，我部长简单讲句，我部长每一晚留到11点钟。 我唔得， 癫噶，我唔得噶， 系啊， 我唔得噶。 日本人嘅 OT 啫，尤其是做 office 工啊，其实系啊，文职 系啦。 因为大部分嘅人如果出 即系揾 working visa， 其实东京真系比较多，东京大阪嘅机会系比较多嘅、因为好多就算分散喺唔同地方 working holiday 嘅朋友，佢哋要最终揾 working visa 嘅工咧，都系翻翻大阪同埋翻翻东京揾嘅、因为嗰边嘅 working 可以转做 working visa 嘅工比较多，同埋 office 嘅工都比较多。咁、有啲人又真系想转翻正之后做 office 嘅话，咁、其实都要出翻呢啲大城市先至可以揾到。咁而呢啲工咧，亦都系比较压力大嘅、 甚至乎咧，其实好多我唔好讲话我哋本身香港人啦，台湾人啦，本身佢哋当地嘅日本人，其实都系会一窝蜂涌去东京同大阪揾工。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嚟讲，你唔只系同你本身嘅可能香港人啦，又或者系当地嘅本身嘅原住民咯，系原住民啦， 日本人 系自摩托啦，即系同佢哋嘅自摩托争啦，你仲要同台湾人同埋来自日本各地 嘅， 系啦，所以其实都好大压力，亦都系你要突破重围嘅时候，你就要做得比佢更加日本人。系啦，就是、可能 O T 啦，唔少得啦。即系当然佢可能冇明目张胆咁话啊，你一定要 O T。但你唔 O T 咧，佢就会话点解你做唔晒啲嘢？ 俾啲说话你听咯，俾啲压力你咯。 我而家香港都有，呢之后再讲啦。系啦，系啦，咁就变咗就睇下你 O 唔 O K， 可唔可以 adapt 到嗰个生活咯？系、所以我见到都有啲人系真系哇唔得啊！即系最后系，即系其实梦想。同埋現實其實係有分別， 啊、 即 係 可能你而家見到哇，大叔的愛好開心啊，有個大叔部長愛係咪先？咁但係 每個部長都咁好人 嘅，係啦、啊，真係唔係個個都係春甜甜，你可唔你都未必係春甜甜，咁變咗就 你好似春甜甜咁可愛， 係啦係啦，有罪有罪嘅話，係 啊 咁可能就得嘅，但係其實可能好多時候我面對嘅，我唔係話日本人唔好，亦都唔係話我公司裏邊嘅課長啊部長嗰啲。唔好，而系你同佢哋做嘢嘅时候，你好多嘢都会睇唔过眼，呢个系真嘅，系啦，咁所以你觉得我冇所谓嘅，我可以 adapt 到嘅，我亦都可以适应到，我亦都可以我自己将自己变成一个日本人 ，OK， 你可以试下嘅，咁所以就可以透过譬如 agent 啦，又或者可能同自己本身，好似我同我本身嗰个潜水公司咁啦， 系啊，其实你自己做紧嗰间公司，你都可以。睇下試探下，係啊，試探下佢哋會唔會想請你做正社員？因為有啲 friend 都係做下，即係嗰間公司啊，去做下，間公司就會好似你咁啦，話想啊，你都係長做啦、啊，不如我幫你簽個 working visa 啦，係啦、啊，係啊，都會有嘅。其實如果有想留低嘅，其實都有好多路徑去選擇嘅， 冇錯。 即係睇下你，不過你真係要諗咯，到你真係剩翻三四個月，同埋咧，如果你真係要。决心留低嘅话，你真系唔好最尾嗰一分钟先至去揾工， 冇错， 惊会赶唔切， 真系赶唔切噶， 系啊，所以你真系咧，三四个月你就好谂定你系要走定系要留噶啦， 日子都要时间， 系要申请啊，要文件啊，一大堆嗰啲手续，所以都麻烦噶， 系啊， 呢啲嘢其实都要谂清楚。不过翻嚟都有翻嚟嘅好嘅，咁。 好似我哋而家咁坐咗喺度， 可 以同大家分享。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即系同埋其实我哋两个都有一个唔同嘅例子，好佢比较极端嘅。其实我同你一粒一突， 系啊，我都觉得系你嗰啲好似啊，全部都辛苦嘢，都有开心， 有开心，有好多开心嘢 嘅， 咁我仲讲我喊咯， 系啊系啊，咁我就遇着嘅都系好人，所以呢个就觉得 OK 啦。不过你话始终长期喺日本做嘢，我觉得都系一个大压力嚟。 冇错， 所以最后我自己就系点都系要选择翻嚟噶啦。 日本系好玩嘅，即系我好认真咁讲句， 宁愿系再翻去旅行咯。 其实而家机票都唔平，唔贵啊， 唔贵啊，系啊系啊，你随时都可以去玩一转。去探下朋友又得， 系 啊，去玩食个拉面又得，系嘛？ 即系好似简单咁讲句啦，我哋当地有个朋友咧，佢一月。就生产嘅咧， 生产 啊，系啦。咁佢我记得佢嘅人工都唔系高噶，即系都辛苦都，而且又 系因为扣税，系啊，扣税扣得好劲噶。譬如我当你，因为有朋友都系话佢有30万 yen 一个月，但系出粮嘅时候系出得20几万 yen。 系啦，所以咧，其实可能倒计翻12000蚊、12000蚊。 系啊，个扣税其实扣得好犀利。如果你留低嘅话，你要考虑埋个税咯。 系啊， 因为税你系硬食噶嘛，你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咧。你 仲年金好多嘢噶，其实有 嘢 扣 好 多 嘢， 扣 好多 嘢噶， 扣好多嘢。 你一跌出张粮单，点解扣咗咁多税？你问个 HR 咧，佢逐 逐条逐条列翻。 其实烦到唔想睇， 即系烦到唔想睇， 系啊，烦到唔想睇啊、嗯。 所以你都要考虑咯，即系其实点解我话五千蚊，即系我五千蚊比较极端啦，真系 五千蚊真 系 太少。 系啦，但系我而家翻香港系讲紧搵几个笃咁样，咁所以系有呢个考虑系真系好正常，即系唔系话市唔市侩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考虑翻，除咗即系个人工得翻嚟个人工，系得翻实质翻嚟个人工究竟几多？ 到手人工，因为佢开俾你嘅人工咧，你实质到手嘅话咧，就并唔系。佢开俾你个人工嚟嘅，系一定系少咗噶啦。 系啦，同埋 yen 系 floating 噶嘛。 唔、唱翻港纸都、OK ， 咁你都要俾家用噶嘛？你又要俾家用，即系你唔系咁衰仔衰女去咗日本搵钱唔俾家用系咪 ？Working holiday 嗰年冇俾噶。 我都冇嘅，不过而家讲紧正职 啦。 如果正职嘅话，我都冇俾，我好衰女嘅，系啦。咁所以就好多好多考虑嘅。咁至于嚟紧仲有啲乜嘢手续要做咧，我哋下一节再讲。 好，我哋下一节再讲。